哦，明白了。 嗯嗯， 您让我说说具体的部位在哪儿，对不对？ 对呀、啊， 那刚好说了， 在哪儿？ 瞧见没有？ 啊， 这就是脸。 这又说错了。 嗯， 这是两腮呀、啊，是吧？你看那小妹妹都指了，这是两腮呀、啊，啊。脸在哪儿？ 哦，这是脸， 那是颧骨啊。 哦，那这是脸， 太阳穴。 哦，这是脸， 前额骨。 这是脸，哎，不，这鼻子，这不是。是 脸在哪儿？大家都着急了，只给您鼓掌。您告诉大家，陈老师，您的脸在哪儿呢？来来，哈哈哈哈哈哈！说说。 各位朋友，我这脸哪儿去了？ 您今年高寿了？ 60了， 白活了。 怎么 没脸了？ 哈，鱼才没脸呢。 有脸吗？ 有脸， 在哪儿呢？ 那就得请您给指出来了。 你的脸干嘛用我指啊？ 我不是找不着脸了吗？ 您别不好意思，陈老师。 嗯， 不单您找不着自己的脸，很多的朋友都找不到自己的脸。 是吗？ 因为这是个秘密。 哦， 大家头天晚上睡觉之前总要说一句话。 说什么呀？ 去洗洗脸去。 哎，都这么说。 说错了 啊？ 说错了。错 了。 洗的都不是脸。 是啊， 全是面部。 哦，那这脸在哪儿呢？哎、 今天听完了李金斗说的相声、嗯、各位朋友找着自己的脸了。 哦，在哪儿啊？ 我告诉您呢。 哎 啊，我指一指陈老师的脸。 哎 啊，指到了陈老师的脸，您自己就找到了自己的脸。 哎，对对， 您注意啊，大家说脸在哪儿 啊？ 啊，全部是脸。 哎， 刚才指的都是各个部位。 哎， 每一个人的脸在哪儿呢？ 在哪儿？ 您注意。 哎， 现在开始指。 嗯， 就在眼皮底下，鼻子沟的上边，颧骨的左边，鼻梁的右边，瞧见没有？这儿就是陈永泉的脸。 哦，我这么大人就这么点脸呐、 嗯、陈老师， 嗯， 你知足吧。 怎么？ 你比那猫脸大多了。 嗨，我怎么当跟猫比呀、 啊？不单是您，每一个人的脸都在这个地方。 哦， 都这么大。 嗯， 不信今天晚上头睡觉之前，您对着镜子自己好好找一找啊，别处都有说辞，就这儿，就这么大脸，这个千万别不好意思。哎呀，你看我都总经理了，我董事长了，我大款了，没用，越董事长脸越小。 是啊， 来，就这么大。就这么大的脸。 行了行了，您、啊、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啊！ 您说这话有根据吗？ 你这话说的没根据，赶上这个欢乐大世界来说吗？ 嗯， 是不是？你查这个字典呢，眼脸眼脸说的哪儿呢？ 哎，有这么名词， 就是这个地方。 哦， 您查这个古字典，又念简。 哎，有简一念， 这能是胡说八道吗？ 不是不是， 是不是？ 哎， 这么大的脸能够产生笑容吗？ 不能。 完了， 那您说这笑容由哪产生？ 这个秘密我来给您揭穿的。大家哈哈这么一笑，笑容从哪儿来？ 从哪儿 来？您注意啊， 啊， 笑容从哪儿来？ 啊， 从眼睛跟嘴上来。 是吗？ 未笑之前，两只眼睛鱼尾纹发皱，嘴犄角向上，立刻产生笑容。 哦， 今天我借咱们这个舞台，给我们在座的朋友表演一次我们人类最标准的笑。 好， 谢谢。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啊？ 啊 啊，这个您注意这个眼犄角啊，这个嘴犄角啊，注意着。而且这个笑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笑得快，这个笑容收回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慢。 是吗？ 它有个预备活动，一预备活动、 哦、 您注意这个眼犄角、 哦、 嘴犄角立刻向上。 哎哎， 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啊、 对对对对， 这是非常标准的、 啊、 绝不是骗您啊。 嗯， 不是骗您啊、 嗯、 您注意啊、 哎、 啊，女同志要笑起来那比我们男同志还美啊、 嗯， 因为今天来的女同志都是我们上海最美的人、 啊、嗯， 您看您是不是这么笑啊、 嗯、 注意啊，笑得快，笑容收回特别特别的慢。 好好好， 哎呀，欢乐大世界， 嗯， 这个栏目办得好啊。 是啊，